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周三，我们继续和午后的北京作伴。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给我打字点歌就可以了。把这份祝福也是送给你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这个时候呢，在车里的朋友可以调大音量，包括在办公室的朋友可以伸一个懒腰，然后放松一下。OK， 开场我们先来听到是这位叫做飞鼠的朋友，他要送给自己的好兄弟的一首歌，来自许巍，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滴的难， 经历了人生百态。 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跟着这首歌一起来唱？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下面这封信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AY 陈勇，他要点播一首 SHE 的爱呢，要送给读书时一起参加校园歌手比赛的小伙伴阿宝，祝阿宝32岁生日快乐。他写信说，上大学的时候啊，自己胆子非常的小，和陌生人说话都会脸红，那个时候呢是阿宝鼓励我来参加校园歌手比赛，而且他为了给我勇气，为了陪着我，和我一起报名。虽然说两个人到最后没有获得什么成绩，但是还是要谢谢阿宝，在当年帮我迈出了勇敢一步。今天也是在朋友圈看到了阿宝过生日了，所以要点播一首曾经我们一起唱过的歌，祝我的好伙伴生日快乐， SHE 爱呢。 很善变，没想到

那么换一种思路，欢迎你来点歌，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直接点击关注之后，屏幕下方打字过来留言点歌就可以了。下面这封信是来自悠然的，他提到了一个歌手叫做刘若英。提到这个名字，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悠然在公众平台上写信来说，特别开心，因为自己最喜欢用的听歌软件最近终于可以听到刘若英的歌了，而且其中有一首今天特别的想点，叫做《为爱痴狂》。初三呢，我买了第一台台式电脑，手机中电脑当中呢自带了这首歌曲，成了我跟刘若英的另外一种认识的形式吧。如今十几年已经过去了，电脑换了几台，手机也换了几部，可以说连当年的卡带 CD 什么的全部都找不到了。但是那时候的那个画面，当我第一次坐在那台台式电脑前点开桌面上的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感动还留在心里。今天就来点播这首歌《为爱痴狂》，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首歌曲拥抱渐渐温暖的春天。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来点歌，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刚刚在半点之前的还有一首歌被我们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爱莲的朋友抢到了啊，他在公众平台上说，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关于姐姐给弟弟的一封信，我还专门去找了那个视频去看，特别是那一句，我担心下一次回来再见你，你已经长大成人，听得有一些戳心，因为我也是一个弟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突然很想姐姐，上学的时候我们不爱睡觉，我们都会开着录音机彻夜来听歌，然后姐姐高考的时候呢还会住在我家里，那时候我好想找她玩，但是又怕打扰她复习，打扰她休息。想想那时候我也是一个会替姐姐着想的男子汉呢。所以今天要在半点这个时间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姐姐，以弟弟的视角，这些年我在外地工作，和他见面越来越少了，想说的话可能都在下面的这首歌里面了，来自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我从来没有给姐姐写过一封信，但是又好想把这些话通过音乐告诉她。2018年3月14号，我想你。 姐姐若能看到我这边的月亮该多好，我就住在月亮笑容下面的小街道。

界那么大，你总会在某个地方，快带我去寻找，无法把你忘掉，那一世的美上，这世界多美好，我要把你寻 这世界多美好，我要把你寻找。有很多朋友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音乐来寻找关于自己关于广播的一些记忆，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 A 你的一档，他就点播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因为他刚刚说到了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在974的广播节目里面，而且已经是3年前了，所以很想把这首歌也是送给自己3年的记忆里面。还有很多朋友包括说说句心里话，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刚刚还给我拍照来看了。其实这样的歌曲有很多很多，当我们听到一首歌，我们通常听到的是歌曲背后自己的片段回忆在里面。比如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500的夜照亮了夜，来自古风木槿的点播，要送给自己的堂哥张翔。 夜色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然而春去春回，长大成人，滋味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近可以覆盖一切，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风吹过的雪，爱的记忆都溶解，这一颗心为蝶挣脱轮回，给不起的未来，我来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也欢迎你在点歌的同时呢，写一段最想说的话，让这首音乐这首歌曲更为特殊。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不及岛就写信来说，要点播一首范玮琪的歌送给自己的好姐妹。我们是初中认识的，开学报到去教室，我第一眼就看到她了，后来呢我们就在学校里面形影不离，我们一起讨论男生，一起抱怨上学，还一起被罚站。再后来我们不同的高中，不同的大学，可是还能保持联系。现在大三了，我们认识也有9年了，时间不算，真的不知道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朋友，我们习以为常的陪伴，是最值得珍惜和收藏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不及岛送给自己的好姐妹，也要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满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觉得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对于音乐的，比如说灰色头像就留言来说啊，刚说到歌曲，以前呢小时候很不喜欢张学友，但是现在越听越沉迷，而且从他的 CD 从他的卡带听到 将来还有他的那些现场歌曲，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要点一首张学友的《情已逝》。 心态渐欲走起着来，总是却冷地走开我的。 程静还说了，说我也有同感，以前最喜欢听刘德华的歌曲，但现在呢基本上不听了，而且听到的是许飞。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一个这样的很有学生气的女孩子有好感，可能是因为在他的音乐里面更多的是我们关于校园，关于在上学时代那些开心的，还有那些关于作业难忘的记忆。来听到许飞的《夏天的味道》，这首歌来自琼静的点播，要送给自己最难忘的三年高中。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慢慢地把我们带进夏天的感觉。刚刚在思起还有时光都说呢，说有时候听别人的故事好像在听自己，有时会感动而流泪，有时会开心。时光也说梦想是一首歌，而且在吟唱着人生的节奏和旋律，音乐加梦想是永远的好朋友。其实今天有好多在公众平台上的互动都是关于朋友之间的，关于友情的。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是被凯哥悠扬点播了，他写信说要给自己的好朋友小琪点播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这是张悬写给吴青峰的歌，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而我跟小琪也是这样，是朋友也是知己。刚刚听到节目里有两位朋友是相处了9年，我跟小琪也是这样啊，我们相处了5年，虽然说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他一直是那个能够穿越人海一直能找到我的人，异性之间也有真挚的友情，我一直相信。就用这首歌来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正在收听我们的